弥陀经卷第16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，初焚较量功德品第30至61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不施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不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身界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处界身实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身界，身界自性空；处界，身实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；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；是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不施波罗蜜多。于此不施波罗蜜多，身界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身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。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佛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身界若乐若苦，不应观处界身实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身界，身界自性空；处界，身实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；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；是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不施波罗蜜多。于此不施波罗蜜多，身界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身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于苦。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身界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处界身实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。可以过？身界，身界自性空；处界，身实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；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；是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不施波罗蜜多。于此不施波罗蜜多，身界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

乐之于苦。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佛陀誓言，如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异界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法界异世界即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异界异界自性空，法界异世界即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异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。于此布施波罗蜜多，异界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异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。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佛陀誓言，如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异界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法界异世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异界异界自性空，法界异世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异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。于此布施波罗蜜多，异界不可得，毕竟不净亦不可得，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毕竟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异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。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布施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地界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水火风空十界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地界地界自性空，水火风空十界水火风空十界自性空，是地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水火风空十界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。于此布施波罗蜜多，地界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水火风空十界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地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。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佛陀誓言，如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地界若乐若苦，不应观水火风空十界

愁叹苦忧恼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不施波罗蜜多。于此不施波罗蜜多，无明不可得，毕竟不净亦不可得。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皆不可得，毕竟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无明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于不净。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布施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布施波罗蜜多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布施波罗蜜多，布施波罗蜜多自性空，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空，是布施波罗蜜多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布施波罗蜜多。于此布施波罗蜜多，布施波罗蜜多不可得，比常无常亦不可得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不可得，比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布施波罗蜜多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。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佛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布施波罗蜜多若乐若苦，不应观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布施波罗蜜多，布施波罗蜜多自性空，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空，是布施波罗蜜多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布施波罗蜜多。于此布施波罗蜜多，布施波罗蜜多不可得，彼乐于苦亦不可得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不可得，彼乐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布施波罗蜜多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于苦。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布施波罗蜜多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布施波罗蜜多，布施波罗蜜多自性空，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空，是布施波罗蜜多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境界